好水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相思没有尽头。哇哦，你还有心已在相思里沉默。哇哦，你还有歌还在我的梦里唱着。

前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从都市起飞，尽情快攀升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